25. 礼赞细致。一心观礼，正中初祖，以念佛心，入无生忍。刀摄六根，正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入三摩地，思维第一。与观世音现居此界，作大利乐。于念佛众生，摄取不舍，令离三途，得无上力，无边光自身，大势至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一心观礼，正中初祖，大势至菩萨，是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。禅宗是拿观世音菩萨这个梵文文字性作为代表。这个净土大势至菩萨就是专门用念佛法门的，而且是专一的。经上讲当时有佛名无量光，有12个佛相继一劫，咁唔系就系我哋12光佛咩？无量光、无碍光、无等光，佢当时亦系有12个佛相继一劫，俾佛教我念佛三昧。呢、这个念佛啊，就系、是、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我就是念佛，我入了无生法忍，证了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最低是初地菩萨，而彻底的证无生法忍要八地菩萨。那怎样达到这个八地菩萨呢？就是念佛。一个凡夫就完全是念佛就证无生法忍。这个念佛的作用在哪里呢？刀摄六根，这个都是楞严经的话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经文应该是很恭敬的。这个不是我的老师他自己写出来的，都是经文的原句。他这个本领很大，他能够把很多东西凑在一起，非常之自然。那个无量寿经他非常自然，其实很多很多是从五种译本里头挑出来的。这里挑一句，那里挑一句。这个没有大智慧特殊智慧的人，这个事做不成。我以前还不知道，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，越来就体会越深。这个是殊胜到极了。这里头这些话都是楞严经的话。刀摄六根，正念相继。我念佛，我这个六根都摄住了。我哋唔系呢个六根都为六尘所牵引咩？所以一时亦都唔得到心安，见色闻声，又系想食东西啊，乜嘢啊，种种嘅咁样嚟啲咧凉风啊，而家夏天呢个触觉就舒服啦，呢个灯佢就热，呢个热系触觉系嘛？呢个种种都系为呢个所牵引，心里头就有种种分别。念佛就是把这个六根全部摄住了，念的时候自念自听，因此你念的时候舌根就摄住了，舌头在这里念，而耳根亦都摄住了，你在这里听自己的念。你这里怎样向鼻里面，你亦都不要想其他的，所闻的亦是你念佛这个香，念的时候自己亦都很端正了， 所以一般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而且眼前供的是佛像，心里头这个时候绝对不会一边念佛一边再想着去边度跳霹雳舞，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事，亦都不可能看电视。所以有时不要在念佛的时候电视机还是开住，专心一点。这个就是六根都摄住了。如果不是六根还是在这里跑。都摄六根，二根当然也都定在那里了。你这个都在这里念，都在这里听。这样的心一念一念啊，心亦都在这上头。你这个身体当然啊，更加是啦。冇啊，做其他嘅嘢。我呢个眼耳鼻舌乜嘢都喺呢方面，身体亦喺佛堂里头。我坐喺呢度，好好咁样念，呢个身亦就端正。所以呢个六根都摄住，都摄六根。我呢一念一念，念头系众生都有嘅。但是而家我唔系妄念，我系正念。我哋而家系妄念相继，前一个妄念，后头又跟住一个妄念，后头跟住马上又嚟一个妄念。所以有时间，时间就系由于呢个妄念产生出嚟。刚才嗰个妄念过去咗啦，呢个就系过去时。你而家正在呢个妄念，就系现在底下马上有个妄念又要嚟，就系、是、未来。所以咧，呢、这个三制过现未呢三制都系由于妄念，冇妄念呢、这个乜嘢叫三制？所以好似咁样嘅一个道理，佢哋科学家。懂得了，爱因斯坦讲啊，时间是人的错觉。你有妄念，你就有了时间。这个仲不是由妄念所产生的咩？这个妄念和错觉啊，你讲啊，差了几多？妄和错都是错，都是妄，用的字不一样，而且佢嗰个字亦系我哋从佢嘅英文里头翻译过嚟嘅。当时将佢翻成错觉啦。如果呢个人系通佛法嘅，就会翻成妄觉。我睇呢个爱因斯坦唔会有反对嘅。就系、是、字，虽然冇用同一个字，意思系同一个意思，所以产生时间嘛。你这个就是超时间，时间、空间、物质都是一些错觉，都是由于妄念。而现在这个念佛是正念相继，我们现在肯念，现在我们难的就是不能够正念相继。念下念下就滋生出一个妄念来。念住念住又滋生一个妄念来。这个不好怕。这个远远的不需要怕。灵验的精神，一切事究竟坚固，那个妄念也就是真如。真妄也都平等。所以唔好怕，就好似呢水上画画，画个画呢、这个系妄，但系佢马上就归到水里头啦，马上就返到真里头啦。所以呢全妄归真，可以归到真。我哋虽然唔能够相继，但系亦都唔好怕。真正到一念念系静嘅时候，就 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所以我哋只要去念，你总有一段时间念下念下，有一次经过一个时候就会成咗片，就是念十句、三十句、五十句，这个中间冇妄念啦，这个就叫念佛成片。念佛成片亦唔容易啊！有啲修行人讲啊，我而家仲唔能够成片，不过我都唔理啦。大家要知道啊，这个往生与否，全凭信愿之有无。真正信咗净土宗嘅道理，弥陀嘅大愿呢啲道理，信智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，相信我哋念佛就以呢个为因，就能够得到念佛嘅果、往生嘅果、成佛嘅果。呢、这个就系顺事、顺理、顺治、顺他、顺因、顺果，你六顺都具足啦。而且我哋唔留恋娑婆世界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好恳切。你就系有顺有愿，心具顺愿，心具顺愿就决定往生。因为心具信愿，必定会念。念嘅有妄想冇妄想，嗰、那个系其次嘅问题。嗰、那个系第二个问题。能唔能够往生，存在于头一句。往生与否，全凭信愿之有无。所以呢、这个亦就系讲啊。我哋只要去主观努力，你要讲我心里面要念到一啲妄想都冇，这个事唔见得今生能够做得到。嗰、那个就到事一心理一心，这个系唔容易嘅事情。咁做唔到冇所谓，你只要系一向专念就得啦。肯念就得啦，你只要有信有愿就决定往生。反过来，你就系念到啊，风吹不入，雨打不透，你当做一个道教嘅咩口诀啊，咁样去念。听讲啊，佢哋外道而家亦能够念一啲咩东西啊，佢哋要想飞啊，佢哋亦都有佢外道嘅咒，佢。亦是一直念，回教亦都要念一啲乜嘢，基督教有时亦都念。咁样佢用同样嘅念嘅呢种态度换成念咗一句佛号。但係嗰、那个思想仲系其他嘅教嘅一个思想，唔能够往生。所以呢一点好重要。佢系完全信佛嘅心念成。荔枝核，荔枝核可以起佛嘅作用。你完全系外道嘅心嚟念佛号，你仲系外道嘅道路，仲系不如嗰个念荔枝核嘅啦。亦就系你呢个器具本来系乜嘢？难得就系讲啊，你如果真系正念相继啦，到咗呢个时候，马上你就系。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啦。所以开悟啊，呢、这个唔系就是开悟啦咩？不但开悟，而且入三摩地，佢并冇另外其他任何方法。所以大势至菩萨系净土宗嘅初祖，就呢一句。当你呢一句都涉六根正念相继啦，咁你。此觉合本嘛，而且此觉一直合本啊，咁就当然直趋觉路就究竟觉啦，究竟觉就系佛啦，咁岂但开悟啊，所以正念相继 就必然自得心开，不假方便。唔好再依靠任何嘅方便，仲有乜嘢秘诀啊？仲有乜嘢手印啊？仲有咩咒啊？仲有乜嘢秘密嘅法我唔知道啊？全部唔要啦，就系、是、一句。所以大势至菩萨成为初祖就喺呢度。呢、这个大势至嘅功德系不可思议啊！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仲要波涅盘，波涅盘之后就观音继位，观音仲要波涅盘，系大势至菩萨继位。大势至菩萨永远唔波涅盘，佢系念佛成功嘅。咁样大家就讲，点解阿弥陀佛仲会波涅盘呢？呢、这个都系事言。你是修观音法的人，往生之后，你在几多几多年之后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波涅盘了，观音作佛。你如果是念佛往生的人，你那个佛还是阿弥陀佛，所以各是各的。昨天讨论那个色是什么，各个不一样，就好像在极乐世界，有些看见佛是阿弥陀佛，有啲睇见系观世音菩萨，等到同观世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往生啲缘都满咗之后，观世音菩萨波涅盘啦，就大势至菩萨作佛，永远唔涅盘。实际呢三个就系一个，系咪啊？大势至菩萨就系咁样，就系、是。都涉六根正念相继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。这个自字可以从两方面我们来体会。一个就是你自己。这个事不是别人的事，是你自己的事。所以有人问六祖的法，六祖讲啊，物在语边，物在你嗰一边，所以啊，充满入者不是家珍，都系你自己嘅事，你自己嘅问题，你自己心开，呢、这个系一个自字，都系各个你每人你嘅自性，你自己嘅自心开啦，自得心开，仲有一个就系、是、呢个自系。自然之意，你就是这样正念相继，你自自然然的就心开了。所以两个意思同时都有。入灵严的三摩地，大势至菩萨认为这个是第一，所以每个二十五圣都认为他的方法是第一。大势至菩萨佢系咁样过嚟，所以佢就系第一。实际事实上每个都第一，所以就系呢个金刚经嘅话，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呢、这个契佢嗰个机，对于佢就系第一。我哋嘅众生如果呢个法契我嘅机，咁大势至菩萨呢个法对于我亦系第一，好似观音最契我嘅机，观世音嘅法对我就系第一，所以呢个法唔系好似呢、这个都可以排名次嘅，与观世音菩萨言居此界，大家睇见冇啊？此界系乜嘢界？我哋嘅呢个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极乐世界嘅两位大菩萨，呢度可以系讲现居此界，系讲我哋呢度呢个娑婆世界为咩呢？呢两位大菩萨都同呢个土嘅众生特别有缘啊，都喺我哋呢个世界。娑婆世界作大利乐，为众生 谋最大的真实之利，让众生得到究竟的安乐，所以作大利乐啊。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你肯念佛的这一切众生都摄受你取你，这个意思就是要你啊，摄受你啊，不单止是你啊，就好似磁石，这个磁石是吸铁，你睇嗰个针，吸铁石就将这个针吸过去了，这个就是吸铁石在度摄受这个针，它产生一个力量，当然针亦都在度吸铁石，因为针亦都磁化了，它亦都出了南北极，互相在度摄。但是这两个之间所以形成一个共同的磁场，形成互相的吸力，是磁极的相食。佛那个磁几大，你那个针那个磁多一点，这两个数目相乘是彼此都有作用，但是那个数目要比我们这个数目大得多，所以这个力量是要靠佛菩萨的摄受力，但是你自己要是磁石，有磁性才得。虽然人人也都有磁性，但是你现在乱了，你就是一块磁铁，你成日烧，你掟它，它的分子全部乱了，将它这个电子循的轨道，它这里头有个中心，它围绕着一个中心的轴，这个都乱了，这个轴是这样，那个轴那样，各个方面就互相抵消了，互相抵消这个磁性就不显现了。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比喻，人人都有佛性，就好像铁的磁性，现在为什么不显现呢？你这个乱啊，你钉啊，烧啊，你这里头啊都是乱的，各自为政。这个电子这样转啊，它的轴朝这边，那个电子这样转朝那边，互相方向各个抵消，最后呢总的磁性就没了，将它一摆到磁场里头，往那个大的磁场一摆，这样它就这个电子慢慢一样一样地都有个度，这个方向又都正确了，一边是南极，一边是北极，磁性显现了，磁性显现了嘛，这两个磁石就互吸，所以好容易拿这个来说明自他不异、自他远然的道理。佛这个磁石是他，我们这个磁石是自，自他不异，自他没有两样，怎样啊？他也是磁铁，我也是磁铁，这个有什么两样？这个是不易的。而且我们拿铁粉画了一个磁场的线，这个磁场是两个共同的，你不能够说哪个是哪个，一个东西嘛，所以不易的，没有两个，但是自他远然，那个大磁铁是大磁铁，这个小磁铁是小磁铁，这个字和它清清楚楚在这里，所以又远然又自他，又自他又不异，所以要说明这个道理，这个是一个好好的譬喻。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这个大磁铁在这里摄受一切，你念佛的众生，你就开始表现出一些磁性了。不是说是对于其他的众生就不平等了吗？他那个都乱了， 你而家对于佢唔起作用，佢必须摆到磁场里头嚟。你自己开始具有呢、这个，先发现相互吸嘅作用，所以相互吸。但系呢边呢个太细，嗰、那个好大，主要仲系要靠嗰边嘅摄受力量。另离三途，让大家都离开三恶道。三途就系三恶道，畜生、鬼、地狱，呢三个都太苦啦，所以称为三恶道，亦叫三途。三途一步五千劫啊，堕落到三途受呢个报，一步嘅时间五千个劫啊，咁远嘅就冇办法似讲啦。所以呢，呢、这个堕落系不得了嘅事情啦。释迦牟尼佛喺印度修建精舍嘅时候，好多阿罗汉喺嗰度睇。罗汉睇见嗰个地方嘅蚂蚁啊，罗汉就落泪啦。前一个佛成佛喺呢度修精舍嘅时候，呢、这个蚂蚁当时就系蚂蚁，嗰、那个佛都涅槃啦。几耐几耐之后出现咗呢个佛，呢、这个佛而家又喺嗰度修精舍，中间唔知经过咗几多少万万万万万 万年啦，而佢哋仲系一直喺度做蚂蚁，而家仲喺嗰度做蚂蚁。阿罗汉就怜悯，就落泪。所以三途一步五千劫，我哋唔好以为讲啊，我要变猪就变一阵猪就得啦，边有咁好嘅事？一直变猪啊，因为佢嘅思想中全部系猪。嗰、那个蚂蚁啊，佢嘅脑里头啊，八色里头全部系蚂蚁啊。呢、这个蚂蚁国王啊，蚂蚁乜嘢乜嘢，就系、是、打仗啊，边个打咗我啊？我打咗边个啊？边个咬死咗我啊？我点样点样啊？冤家债主都系蚂蚁，咁冤冤相报亦都系蚂蚁，所以佢唔会出蚂蚁呢个圈，所以啊摄取不舍。就叫大家离开三途，而且得无上力摄受的这个作用，让大家不单是离开三途，而且得的无上的力，得到无上力，这个就一直这样摄到极乐世界，要一点点觉悟，大家都念佛求往生。所以呢一段呢完全系净土法门，冇其他嘅，就系、是、念佛，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得无生法忍。呢、这个念佛就摄六根，你只要能够达到正念相继嘅时候，你唔需要任何其他嘅助力助缘，自然心就开啦。就明心见性啦，就指呢个禅宗啦。迷即众生，悟即佛。你只要系明见本心，识自本心，明自本性，咁五祖讲啊，是即天人师，丈夫就系人天导师，就系佛。所以六祖嗰个时候仲冇啊做和尚啊就得到衣钵。六祖得衣钵嗰个系特殊嘅特殊。佢喺庙里头系苦力。喺庙里头啊嗰、那个厨房里面做工，佢并唔系和尚。因此攞衣钵走咗呢，全庙嘅和尚追啊，佢唔系争呢个，当然其中有呢个水平嘅， 但是神兽绝对不是，好大多数都不是，只是想不通，你这个不可能。怎样我们和尚得不到呢？神兽得不到呢？庙里头这里做苦工的人，这个杂役一个族人，他将衣钵拿走了，他是偷的，一定是偷的，所以啊就自得心开。不管你是哪个，你神兽能够记得十二部经论是五百人的善知识。五百人啊对他威信崇拜到极点了。人人都认为神兽在这里啊。那个神兽就是，那个就是他啊，比我们高得多了。所以大家就讲啊，而家要写嘢有神兽啊。咁当然是他啦。我们写乜嘢好似呢个威望啊，而家就好少啦。一般啊都系我比你强。而家大家都心浮啊。但系六祖只系听咗半片嘅金刚经，佢就超过神兽。又再听半片呢就得到衣钵啦。就系、是、天人之师啊。所以就是你这个心开的重要。一个是只是在这打坐，他禅定好好不倒单。禅定不是禅，禅定是第五度。禅中的禅是第六度，是波耶。这两个有好大的分别。禅定的禅仲系核子，第六度先至睁开眼睛，所以前五度愚盲，第六度先至有目，所以智慧嘅重要啊！所以六度之中任何一度啊，如果冇波耶，都唔能够称波罗蜜，不能到彼岸，只系人天福报。你再入乜嘢禅定，你系升禅天，所以称为禅天嘛。嗰、那个色界无色界呢啲称禅天，你打坐嘅人升嘅天，升天仲系六道里头啊，你冇波嘢，所以啊，广音老和尚佢就系禅定啦。但是他禅定里头就有加上一个念佛的好处，所以呢亦就超过一般的禅定。他这里头好有禅宗的气氛，其实比那个禅宗的人呢仲高明啊。所以呢他那里两个人的对话一比就清楚了。注：见广工上人事迹初篇，所以这个自得心开殊胜啊！我们念佛一样自得心开。元英老法师称为灵严独步，他自己自称他有两次几乎要开悟，但是后来他做法师做方丈，事情好多，这一方面没有再得到进展。虽然没有得到进展，就这两道将要开悟，他这个灵验还是独步于世。所以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大觉府。这个禅也就是净，净也就是禅。咁大势至菩萨就系完全从净土同样得到咗参禅所最希望嘅果实，佢就自得心开入三摩地。而且呢、这个三摩地 是灵验的三摩地。这样现在和观世音菩萨一起在我们这个世界接受念佛众生，这一点十分之有关系。你念佛的人周围十方佛所护持，为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所摄受，同时你真实念佛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派25个菩萨保护你，所以真是真实心在度念佛的时候，你就不受魔扰。除了你自己内心里头忽然间业力发现，所以仲有时怕业力发动，一贯呢好好，佢嘅业力冇发动。怕嘅今日呢个业力如果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发动啦，所以总系有咁样一句话讲，谨防业力发动。忽然间信嘅人佢可以变成唔信啦。因为在你心田里头，它是暗暗地在里头工作，你不知道，它不告诉你，它一下子发动出来，你这个业力发动了，善根发动就好了，是吗？现在大家正是善根发动嘛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你们这个就是具体善根发动的样子，全家请佛像啊，建佛堂啊，来闻法啊，那是善根发动。所以趁热打铁啊，善根发动啊，你啊业力一定有。如果话冇业力，那就是他那个话了，消业往生不能够，业力无穷无尽是大业往生啊！你不好等它发动，这个时候叫这个因缘成熟，到往生之后消业去，不是在这个世界将业消了，那就不可能了，那也就是难行道了。所以要承认这个业力是无穷无尽，种种的东西都有，现在就是谨防它发动，目前就是善根，我们要叫它动而再动，掌而再掌，一直到成功。